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之际，第五届四月之春人民艺术节在革命首都平壤隆重开幕。艺术节开幕式4月10号在东平壤大剧院举行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、有关部门干部、参结团体成员和平壤市劳动群众参加。为艺术节开幕致辞后，升挂节旗进行了开幕演出。